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它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它都和一个厂牌名有关，那就是滚石。你也是听滚石长大的孩子吗？你对他的记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这是在滚石初出茅庐的1984年，当时张艾嘉和罗大佑才子佳人的故事并没有写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张艾嘉在和罗大佑合作了童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的后来的这张专辑《忙与忙》则交由了当时还是小李的李宗盛来打理。忙与忙这个企划其实非常的有创意，李宗盛让张艾嘉在唱片里演他拿手的戏，整张专辑呢就像是一出音乐剧。如果说罗大佑的人文关怀带有犀利叛逆的色彩，那么在李宗盛的音乐里，人文关怀则是很生活很情感的，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戏剧性和画面感，也非常的有生活细心。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的百家流行唱片当中也排到了第19位，是张艾嘉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北京时间10:00。